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公司让他马上回国。经理让他马上出差。老师让他马上翻译生词。玛丽让他马上关窗户。二、他让我告诉你多跟他联系。他让我告诉你马上去开会。他让我告诉你常给他写信。他让我告诉你明天见面。他让我告诉你他回国了。他让我告诉你常给他发电子邮件。 扩展。一、王先生去上海出差了，是不是？二、我家的花都开了，有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漂亮极了。